外国媒体在6月9号到14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中国的香港大公报、凤凰卫视、环球网、国际广播网、日本共同通信社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托网站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国防综合大学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中国的辽宁新闻、香港的大公报和凤凰卫视、美国合众国际社、塞内加尔的人民报、几内亚国内国际广播电台和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以及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等团体网站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柳京泡菜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上载了金正恩同志对经过改建的万景台少年团夏令营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登载了金正恩同志同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合影留念，并观看学生少年综合演出，甚赏无所羡慕的消息。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也登载了上述消息和他对龙月山肥皂厂建设工地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网站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照片。另外，印度的世界镜报上半月期刊载了金正恩同志对保健制氧厂建设工地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